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立冬节气，早晨南江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只有-1.4摄氏度，也是自10月30号入冬以来第一次突破到0摄氏度以下。近期的天气形势简单的概括呢，就是今明两天扩散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呈下降趋势，但不至于太差。后天冷空气来临，北风起，京城再现蓝天白云，早晚气温低，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见晴，南风2-3级，气温10到8摄氏度。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明天10月8号白天是多云天气，能见度还可以，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观赏红叶。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既真实又怪诞的故事发生在11世纪，那是个善与恶、美与丑混杂在一起的混沌世界。茫茫荒原上，三个女巫要去等待麦克贝斯。 我们三个 光辉托起美丽的灵魂，月亮的明镜映出丑恶的身轮，大地的造物，美与丑的精灵，赤裸着身躯，任凭日月的挑剔。可是，当日月偏离了轨道，当阴霾遮住了星辰，黑暗的阴影就会像猴子般跳出，制造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能征善战的黑人将领奥塞洛爱上了白人贵族小姐泰斯蒂蒙娜，这在威尼斯的元老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全世界都有着无以伦比的影响力。为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 英国霍加斯出版社联手全球顶级小说家，开启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巨作的计划，重新演绎莎翁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新作，现代版奥赛罗新来的男孩，现代版李尔王寻找邓巴，现代版麦克白黑城，嘉宾未读文艺家主编刘默女士，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新作，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莎翁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有点特殊，它的名字叫做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而如果是熟悉这个系列的朋友啊，就已经了解到霍加斯莎士比亚呢这个系列在国内是由未读文艺家出版的，而这个系列其实已经出版了有一两年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是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的新作，这就包括了三部作品，现代版的奥赛罗，这是新来的男孩，以及现代版的李尔王，这是寻找邓巴，还有现代版的麦克白黑城。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就是这三本书，不对，应该说未读出版公司他们引进的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的总策划，应该叫总策划对不对？刘默雨女士也是未读文艺家的主编，我这么说对吗？刘默， 对的，刘莎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默，是负责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的产品经理，也是策划编辑。 哎，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其实特别提到了一句，说如果是熟悉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的朋友，肯定会知道这一套系列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了，一两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因为毕竟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论是哪一版的翻译，包括也有一些改写啊，在国内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来到我们直播机房，跟大家来聊莎士比亚系列啊，来聊这套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新作。从第一个问题跟大家说起吧，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系列？为什么未读要引进这一套的系列？它和以往的其他的改写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作品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OK， 那我们一个个的来回答。首先我觉得可能要谈一谈霍加斯莎士比亚这个项目的来由。就是莎士比亚的地位不容多说，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们中国，他的声名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 哎，东有 对 汤显祖，西有莎士比亚。 是的，可以这样说。那在西方的话，他其实莎士比亚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文学的高峰，也有很多的一个影响力，很多作家其实都受他的影响，是他是很多大师的一个老师。那其实在西方近几年来，其实也跟会有一个就是经典重读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希望有一些经典有一个重新的呈现方式，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跟新一代。所以在莎士比亚就是逝世四百周年的这个时候前后吧，英国霍加斯出版社，就这个出版社其实是伍尔福创立的， 2016年差不多。 他其实对2016年才开始出第一本，但他其实筹备期要花了3年。对，从招募这个项目发起，以及联络这些作家参与，他大概筹备了3年才开始有第一本，也就是我们在中文简体版《时间之间》出版的那个改写，它是英国的作家珍妮特·温瑟森改写的《冬天的故事》，那个是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的第一本。然后那本书也是出来之后也是开门红嘛，然后后面就有陆续的大家出来，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她是加拿大的一个文学女王，包括英国的很多布克奖的得主霍华德·雅各布森，然后普利策奖的得主安泰勒他改写的《驯悍记》，然后包括我们今年三本，就2018年出的这三本，他也是非常响当当的文学大家在改写，包括特雷西·雪佛兰，她是大家耳熟能详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那个原著的作者，然后寻找邓巴也是 大家可能最近会比较知道的，他是卷福主演的那个梅尔罗斯的原著的一个作者。 嗯， 这些其实在他们那个国家都是非常有文学名气的大家。而我们最熟知的可能就是尤奈斯伯，因为他的故事，他的作品其实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鼎盛的爆发，他是一个犯罪小说家，在北欧称为犯罪小说天王。 嗯， 对，所以这个系列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一个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对那四百年前的一个代文学偶像的一个致敬。 嗯， 对，那说到这个致敬，其实说白了就是改写嘛。那这次的改写跟以往的改写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对沙翁的改写其实有影视，有舞台剧，然后有文本本身，可能有各种形式的，有跳跃时空的，也可能有对那个时代的那种呼应。那我 还看过连环画的， 对吧？就是大家为了让大家知道沙翁的好，所以有各种形式各种途径去了解沙翁。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在我幼年最早接触沙翁的这个作品，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特别小的连环画，就跟咱们现在标准的这种小本的，就是这种图书啊，这种纸质书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那么大，它名字叫一磅肉，其实是节选的威尼斯商人当中的一小段。 对， 然后它还会有系列，比如说这叫一磅肉，那叫那个。 嗯， 结果我很长时间以为啊，莎士比亚写的就这么短，我想哎，这么短。 是的，是的，不是有这种，其实是一个深入浅出的一个呈现方式吧，让大家从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去进入沙翁，去了解他的故事性。 然后小的时候觉得哎，故事真有趣，特别特别有趣，真有意思。而且他的那个设计嘛，最后说你一定要割他一磅肉，但是呢，不能有他的血液等等，只能是一磅肉， 有一个小技巧在。 对，然后等到长大了以后吧，因为沙翁的原著它是适应舞台剧那么一句一句的，而且也并不是很长，而且它那时候应该是咱们有古汉语，人家有古英语。 是的，是的。 后来发现不如小的时候看的连环画有趣儿。 对，所以就是这样说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家接近莎士比亚其实有两大困难。第一大困难就是它的呈现方式，它本身是剧本，然后大家可能表演出来是舞台剧，这个对于我们的普通读者来说都有点高，因为读剧本的话会显得有点枯燥，只有独白，你可能不知道故事情节或者这个人物什么身份，可能就看岔了。 你必须得从舞台剧开始看，或者就看个什么改编的电影，因为改编的电影类似特别多。 对， 再不成像我似的看个连环画。 对，但是看舞台剧也是有门槛要求的。但是这就是说了我们这一套改写的一个特别之处，它是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剧本，就可以说你就不用去应对枯燥的台词，也不用去非得去买张很贵的门票才能去欣赏一个视觉效果非常宏大的一个舞台剧，你就看一个小说，就跟着作者的一个思路走，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物的微妙的心理，复杂的情绪变化，还有他那个故事的背景，这是一个非常讨巧的一个方式，就是门槛一下子就降低了。而且但是呢，它的阅读的愉悦感又不会让你觉得哎，这样改写好像会有损沙翁的故事的呈现，或者它有损它的文笔。第二个门槛就是莎士比亚的英语，它的是古英语写的，就跟我们读文言文一样，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接受的难易度的。那换成小说的形式，而且是现代名家改写的，就是现代白话普通话和大俗话去讲的一个故事，而且它是以现代，就是现代的一些当代名家去用现代的三观去关照的四百年前的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但是他把人物设置到四百年后的现代，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会想到哎，这个故事好像跟我有一点关系，他这个复杂的情境好像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心理，而且他这个故事可能在现代并不落实。对，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霍加斯莎士比亚改写其实是用小说的形式为经典的戏剧搭建了一个纸上的舞台，你可以用非常 现代版的纸上舞台，讲的不是古代的故事了。嗯， 对，它可以用现代三观，你可以用自己现代的情绪去感受经典话剧那种对人物的人性的那种呈现。他的思想深度跟现实的指涉力，以及他那种情感共鸣，是非常非常放大化的一种呈现方式。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啊。前面讲到了他的故事情节和我们大家阅读的以往的系列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一定要强调，虽然是古老的故事，但是呢是现代人的手法，现代的时间，现代人的故事，现代人的三观。那我们也特别要说一说啊，其实刘默前面也说到了啊，霍加斯莎士比亚这个系列是霍加斯出版社他们全球招募啊，名家来撰写这样的一套系列。第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的剧作特别多，那么这个霍加斯系列啊，他有没有一个计划？就是他们要写多少本呢？ 现在目前的就是基本上是八本吧， 就是 八本，包括了他的四大主要的喜剧，然后四大悲剧，还有一些莎翁比较晚年的一些传奇剧，大概一共是八本。对，那您刚才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需要回答您一下，就是我们霍加斯出版社包括就是外方的出版社方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些作家要他们改写这些剧作的？那其实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一个作家跟莎翁的故事，就比方说那个我们现在最熟知的时间之间，他的改写者是珍妮特温特森。那他当时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书的不二人选呢？这是莎翁的冬天故事的改写的不二人选，就是他自己也说，其实他的个人的经历跟莎翁的故事其实有某种契合。就他本身大家了解珍妮特温特森的知道，就他的童年其实是弃儿嘛， 有一段收养的经历。 对，有一段收养的经历。那这个其实是 和 书中的 多故 事是很契合的。对，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但是他在改写的时候其实是投入了很多温情在，所以他倡导的是人生的第二次机会。然后他在改写中其实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珍妮特温特森。大家熟知他的可能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写在身体上，他是有一些愤怒或者是有一些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书写方式，虽然很情绪化，但是包括他的译者于适老师就说，在时间之间里，他看到珍妮特温特森变温柔了。对，再说 一个很美好的故事。 对，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小故事。那再说我们今天改写的这个 这三本吧，应该都是2018年的新作。 对，再说我们改写的现代版的奥赛罗，它的作者是特雷西·雪弗兰。我们知道的她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借这个现代版的改写，其实你看到了他最新的作品，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写新的作品了。对，那他为什么要改写这个呢？就也跟他的经历有关。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其实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他来到英国工作，然后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生活。但是他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无论是在英国生活多少年，他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是不被接纳的，他始终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对， 那这种也就暗含了就是奥赛罗探讨的主题，他是关于一个黑人奥赛罗他怎么融入一个上流社会，上流白人社会的这样一个融入的故事，所以是关于局外人的，所以他要改写这个。对，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种族隔离政策也无非是在上个世纪才刚刚其实到现在为止啊，这样的关于外来者的融入，关于黑人白人的问题也没有结束。 对，而且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担心，就是其实种族问题在国内的共鸣度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觉得它的改写就是很微妙的，是在于它把很多问题就是泛化了，就上升到了一个共情的层面。它把的设定在了一个70年代的小学里头，它原就是莎翁原著里的那个成人的那种尔虞我诈，还有那种勾心斗角，在现在的一个小学里头变成了一群孩子的打闹。 对， 但是 孩子有妒忌的， 对， 有羡慕的， 对， 然后往往在一瞬间这个妒忌就变成羡慕，羡慕就变成憎恶，憎恶又发生了其他的改变。 对，所以这个也是他设计特别巧妙的一点，他把一个特别复杂的特别长的一个话剧戏剧，然后变成了一个发生在一天24小时内的小孩子之间的事情。他的情节非常紧凑，然后人物描写他是通过那种动作语言这种特别细节的呈现来去烘托他那个戏，就是表现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设定，就是你会想到小孩子之间的那种小吵吵闹闹并不那么简单， 对，它是也是会酿发很大的一个悲剧的。 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就是说小孩那不就是闹吗？ 对。 但是其实是小朋友他们在树立自己的权威， 对， 然后呢在试探别人的底线的一个过程。 是，嗯，然后比这个更残忍的，你会通过小孩子们之间的事情去折射到大人的反应。大人的反应可能就是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小孩子的事情嘛，对吧，不用再管，嗯，但是就是这种冷漠的旁观，或者是你觉得没事的这种你以为，然后酿成了这个悲剧。所以他在探讨就是就是一局外人这个事情，不只探讨了局外人本身的这个人，其实也探讨了旁观者的这个责任。所以这本小说虽然设定的年龄层，就是主人公的年龄层很小，然后背景设定的也非常简单，但是你会是那种细思极恐的那种设定，让你读完之后，它的封面很漂亮，但是你读完之后就是会觉得你内心有一些小触动。对对，然后说完这个再说我们的，再说黑城吧。对，嗯，黑城大家都 你挨个都跟大家说， 行， 说 黑城 先说一说作者的情况。 对，嗯，你看前头的基本上都是主人的小故事嘛，可以说是出版社主动找到作家的，但是黑城这个不一样，就是尤奈斯博士自己毛遂自荐。他说，对，他说我这个麦克白本身改写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他当时怎么说的呢？他当时怎么说的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来轻松一下，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听刘默分享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的三部新作，分别是现代版的《奥赛罗》、新来的男孩、现代版的《里尔王寻找邓巴》以及现代版的《麦克白》。黑城，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开肩上，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开肩上，哼着喧嚣火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

刚才说过新来的男孩，刚才你说要说黑城， 对，刚才留了一个小悬念哈啊，我们来说一下尤奈斯伯跟麦克白的故事。大家知道的尤奈斯伯就是一个很暗黑的作者嘛，他喜欢探讨人性里头的罪与罚，所以他为什么说这次麦克白的改写非他莫属。第一是因为他自己当然非常喜欢了，另一方面就是麦克白在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里头其实是他晚年的一个作品了，而莎翁晚年的作品其实是比较注重就是人物的那种悲剧化，就包括从人文角度去探讨的人自身的那种悲剧。 哎，你知道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感受，就是你看莎士比亚他早年的作品，你会觉得这个快意恩仇，我这个是我有仇必报，你得罪我是吧，你等着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是的。 但到晚年的时候会特别平和，那么时间就在莎翁的作品当中，你会发现时间慢慢的就能够改变很多人的心态，当然结局也和他早年的作品有了特别大的不一样。 是的，就是在他的改写，你就如果去看莎翁所有的作品，你能看到他的一个内心跟世界观的一个变化，就是他跟个人的成长跟经历会有关嘛。那麦克白其实是他所有的戏剧里头感觉悲剧色彩特别浓重的，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就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也是一个英雄怎么就是被自己的欲望所蛊惑然后堕落的故事，最后录的一个特别悲剧的一个角色。那尤奈斯伯就非常喜欢这卡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次改写我都不用写提纲，我就可以顺手拈来，就可以用我自己讲那些就是犯罪小说的呈现，就可以把麦克白呈现出来。那事实 就是他讲人怎么堕落， 对，他就特别擅长 太有经验了， 对，这人怎么犯罪，怎么因为就从一个英雄变成了怎么堕落，然后怎么一个特别正直的人然后被自己的欲望疑心还有野心所侵蚀，然后最后落得一个特别惨的境地，他就靠这口，所以他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书必须我改写，所以他就出版社就觉得哎，你也这么有名了对吧，你有这么大粉丝了，对我们这个项目也非常好，那就你改写吧，然后他就改写了。而且就事实也是证明，就是黑城这本书其实是既保留了莎士比亚他戏剧的那种悲剧力量，同时又在就是人性的这种发挥、思想的深刻度上、情节的愉悦度上都有一个很好的加分，是一个完美的契合、完美的呈现，就可以说来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对话吧。对，那说完了尤奈斯伯，我们可以再说说寻找邓巴。那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一个可能大家都不太熟知的作者去改写《里尔王》呢？也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了嘛。那这个人大家如果看过梅尔罗斯的话，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一个写作风格。他非常擅长就是私人的那种个人的描写，那种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诉说自己的内心。你可以去看就是梅尔罗斯的那个剧《卷福》的那种演技，就大爆棚去掩饰一个人的自我的放弃，然后自我的堕落那种方式，都是家庭施加给他的，他的童年阴影，他不负责的父母如何让他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一个故事。那里尔王其实他也是在莎士比亚戏剧里头是探讨家庭的这个原因嘛。我们可以看他的原著其实就是讲里尔王这个人，他晚年的时候就问他的女儿，三个女儿，你们怎么用你们的方式来形容对我的爱呢？大女儿和二女儿就说啊，我的爱就是就是可以比天高比海深，就无法形容，各种美词就是去包装自己的时候，然后说的那个里尔王很高兴，那给你土地，然后给你权势，给你钱这些，但唯独他的三女儿就是说，我的语言其实是我对你的爱其实不需要语言来表示的，我就是爱着你，但是里尔王就不开心嘛，觉得就是你这样简白的话，你肯定不爱我， 所以大家 把三女儿给流放了。 对，大家如果印象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忆啊，就会想到那个欧洲特别有名的故事，就是当时你还记得吗？应该是美女和怪兽吗？我忘了是哪个童话故事里面就说的，后妈带着两个女儿，然后呢还有 他自己的这个小女儿，爸爸要外出，然后就跟这个后妈还有后妈的两个女儿和这个小女儿说我要去外出做生意，我回来的路上可以给你们带礼物。然后后妈的两个女儿说啊，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小女儿最后就说她其实心疼爸爸，她说你就把碰到你帽子的第一只树枝带给我就行了。结果她爸爸摘那树枝，结果这就是美女与怪兽。 是吧，就是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在西方的呈现其实还很多的， 对啊对啊，就是说让大家感觉原本是特别为别人着想的人，然后呢就被冤枉被误解，然后各种的折磨， 是 就是天理何在呀，老天爷啊，这个是一个西方特别永恒的一个主题。 对，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头，亲密之人给你的伤害其实是最难忘也最疼痛的一个经历，对，所以最后李尔王反倒被自己最欣赏的两个女儿给流放了，对，所以在最危难的时候还是他就被他流放的小女儿来拯救了他。但是你以为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吗？并不是，就当他的小女儿跟李尔王重合的时候，小女儿就被他的两个姐姐杀死了，设计杀死了，然后李尔王悲痛欲绝，对，就这样一个感觉看到了曙光然后突然又灰暗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会让你觉得就是家庭这个复杂的东西其实给你的伤害是有时候是无形的，而且这种伤害一旦发生你其实也不能去计较什么，对，因为大家是至亲之人嘛，对吗？所以就是探讨家庭的这种复杂性其实是爱德华·申奥宾他擅长的，他本身是一个贵族，但是他的童年经历就跟梅尔罗斯里的主人公的经历一样很不幸，对，然后家庭对他也不好，然后他也有一段特别迷失的一个经历，对，所以他就会探讨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去探讨他的家庭给他的伤害，同时也就剖析自己应对这伤害的一个反应方式。你如果面对伤害你选择自暴自弃，这是好的吗？这是就是对那个伤害的一个报复吗？回复吗？还是说你可以面对这个伤害，可以有一个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嘛，对吗？对，这是面对伤害的一个处理的方式的一个探讨。所以爱德华·申奥宾也是像尤奈斯伯一样，他也是毛遂自荐的，他就说、对，然后去找的那个出版社就说我觉得我擅长写，我喜欢这种题材，而我对李尔王的一个理解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我想在我的感谢里头把我这些理解去呈现出来，去跟沙翁探讨的这个关系去发生一个碰撞，让大家感受到在现代社会里头子女家庭父母之间的相处方式其实又变了，对，然后霍加斯出版社的编辑也就因为他之前梅尔罗斯的改写他的原著在英国的那种地位，所以觉得他就也是他的不二人选，所以就很顺畅的就接受了这个邀请，然后有了现代版的李尔王。对， 我们刚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要谈到的重点2018年的三部新作的关于作者的一些情况。那我想呢也特别要请刘默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啊，就是这三本书肯定是英文版本的最先出来，所以呢已经有国外的读者他们其实提前的阅读了这样的三本书，包括之前那些书， 是 那么在国外的读者群当中啊，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是现代的故事，如果你重新接入到啊原本的沙翁的名著当中，大家都有着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其实你去看国外的评分，去细翻读者的评论，我觉得这个不会因为地域有特别大的差别。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17年五月份的时候，珍妮特·文特森来中国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他说：“霍加斯·莎士比亚改写的一个意义或者是一个目的，就在于无论时间怎么变换，400年也好，800年也好，1000年也好，其实人性是不会变的。它这个东西是不会因为时间跟地有所谓流行或者落实的这个东西，所以在人性这个问题上没有国界之分。”在人情的这个地方也没有国界之分，就是探讨那种家人之间的爱，情人之间的爱，或者朋友之间的爱，全国各就是全世界的人们的理解都是共同的。 但是其实也有一点区别，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莎士比亚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东方来讲，当然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他毕竟不像我们的唐诗三百首那样。 对，那我理解您的意思，您是说可能在接受度上，可能西方的读者可能接受起来更多，反响起来更强烈一些，合适吗？ 是，确实是这样的吗？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对，确实是因为我们国内其实没有莎士比亚在西方那种土壤，接受起来确实是有一些距离感。 咱们给他编各种各样的唐诗三百首的连环画， 那就是一个走向大众的一个渠道嘛。但是我觉得，我在做这套书的时候，一个可喜的发现就是，我觉得读者对于好的作品、经典的作品，其实接受度还是有欲望的，就是他们还是有这个兴趣，还有热情去接受经典的作品。 肯定是有一些读者，他们的留言也好，或者他们的行为，让你有这样的感受的。 对，因为 有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吗？ 对，因为有一个特别热心的读者吧，他肯定是知道霍亚斯这个项目英文版的，他就一直在追问我们的进度，从第一本《时间之间》开始，他就像追星一样，就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出下一本啊，第几本，这三本完了之后还会有什么新，就一直在问。而且他会跟我们探讨说，他本身是一个就是可能会是一个不太了解莎士比亚的人，可能就读过，但是对他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细化，他就会说啊，这个你们这个改写让我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莎士比亚。对，然后这个也是很多读者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读过莎士比亚，学过他的《威尼斯商人》，但是我们可能因为对经典的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好像理解层面就是片面的，就是人物就是非黑即白的。但是在现代的改写里头，它其实就更侧重于人物的那种复杂性的一个分析，它可以有好的一面，也可以有非常恶的一面。但是无论是好也好，恶也好，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突然糊涂了，他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对，不会让你觉得他高高在上，离我很远。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这个既真实又怪诞的故事发生在11世纪，那是个善与恶、美与丑混杂在一起的混沌世界。茫茫荒原上，三个女巫要去等待麦克贝斯。 我们三个什么时候 光辉托起美丽的灵魂，月亮的明镜映出丑恶的深轮，大地的造物，美与丑的精灵，赤裸着身躯，任凭日月的挑剔。可是当日月偏离了轨道，当阴霾遮住了星辰，黑暗的阴影就会像猴子般跳出，制造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能征善战的黑人将领奥塞洛爱上了白人贵族小姐泰斯蒂蒙娜，这在威尼斯的元老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全世界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为纪念莎翁逝世四百周年，英国霍加斯出版社联手全球顶级小说家，开启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巨作的计划，重新演绎莎翁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新作，现代版《奥赛罗》《新来的男孩》，现代版《李尔王》《寻找邓巴》，现代版《麦克白》《黑城》。嘉宾未读文艺家主编刘默女士，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新作，欢迎收听。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莎翁的这些改写的新作，2018年主要是有这样的三本出版。谈前面呢，谈到了这些改写的系列的一个特色，文学的特色，也说到了这些作者的情况。时间剩下的并不是很多了，关于这个系列，其实要说的话很多很多。 是的，聊不完。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你准备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觉得跟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吧，让大家对这个书这套系列有一个整体的印象。那从2016年初我们出版第一本《时间之间》，到2017年我们出版了《女巫的子孙》的三本，然后到今年我们又出了三本，到目前为止一共是七本了。那如果把霍加斯莎士比亚这个系列比作一个命题作文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作者都已经交卷了。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是有自己的创意跟写作方式的那种差异在的。如果说简单的归类来说，就是改写的方式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看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分这样几类。第一类就是可能就是在原有的故事情节上，然后把时空换了一下 啊， 对，然后让现代的人去演绎一个莎翁的故事。 地点也调整了， 对，地点也调整了。这一类的就包括凯特的选择是安泰勒改写的《驯汉记》，再包括我们今年新出的《寻找邓巴》，霍华德雅不不是不不是霍华莱格森，爱德华圣奥宾改写的《李尔王》，他们都属于这类。那第二类就属于那种挑出主人公，然后在莎士比亚的那种思想的影响下去重新丰富这个人物的内心跟复杂的人物性格的这种类型的，比方说就霍华德雅各布森改写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他是把故事的主线集中在了那个夏洛克这个人物身上，他用一个现代版的夏洛克遇到了自己古代版的夏洛克，400年前的夏洛克 穿越了， 对，然后他们就像就是有一个人能够就精神分裂了一样，跟另一个自己对话， 对， 然后去还原了夏洛克的不同的人物的侧面，他有作为一个爱人失去妻子的那种悲伤，然后也有一个父亲不能跟自己的儿女好好相处的那种身为父亲那种不能说的痛，对，也有一个人就是在遇到自己的对手时候不服输的那种不甘，然后还有各种争取和傲慢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可能就是学霸级的改写了。这类学霸级的改写就比方说我尤奈斯伯改写的麦克白，再包括我们去年玛格丽特阿瑟伍德改写的暴风女巫的子孙，对，这两本都属于那种学霸级的改写。它不仅在故事的层面丰富了莎士比亚的那种戏剧的框架，去为这个框架添血添肉，另一方面也在精神跟思想的深度上为那个莎士比亚的原著加了一桶油，盖了一把火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写作的创意，就是就比方说女巫的子孙，他其实设定了一个戏中戏的节奏，对，结构就是他让故事发生在一所监狱里头，一群完全不懂莎士比亚的人，然后在一个主人公的引导下，然后对莎士比亚有了重新的理解，还有了自己创新的理解。 注意注意啊，不是什么人主人公都能引导他们的，那个主人公本身就是一个人家开剧院的，人家自己有编剧的这样的基础， 是的，而且他的之前的一个雄心，一个伟大的一个蓝图，就是想要创造一个自己版本的史无前例的一个豪华的舞台版的 暴风雨。 对，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哎，原来是好导演比好演员要重要的多，就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有好导演， 对， 他那书的感觉就是他都能编出好剧来。 是，所以阿特伍德的那个改写其实就像呼应了我们霍加斯莎士比亚这个改写系列一样，就是你可能对莎士比亚不了解，甚至有些小白，但是你会通过霍加斯莎士比亚改写系列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对莎翁也好，对自己对莎翁的著作的那种理解也好，其实都会上升到一个高度，会给你惊喜。对，然后尤奈斯伯的这个，就他不仅就是时空变了，而且对人物的那种情绪欲望的就是挖掘也更复杂了。 嗯， 那其实除了这七本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我们有八本嘛。 对 对， 我们关注第八本。 第八本的这个作者首先也很来头了。 我先说放一首歌之后那书能出版吗？ 可能大家要耐心的等一下压轴好戏，压轴好戏都需要很长的一个铺陈跟酝酿嘛。 我有生之年能等到吗？ 能的，能的。然后这个作者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比较熟悉的《消失的爱人》的原著的作者吉莲·福林，他改写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中其实非常特别，因为他是跟莎士比亚的私人经历特别相关的一部剧，因为他写那部剧的时候其实他父亲去世嘛。 嗯， 对，然后他其中也有人就说哈姆雷特其实跟他的儿子也有关系，所以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投入了很多私人的情绪，而吉莲·福林其实也非常擅长处理这种人物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一个写这种暗黑悬疑小说的女性作者如何呈现莎士比亚最有名的最熟知的哈姆雷特的这个呈现。 所以呢，未读文艺家什么时候把这本书带给中国读者呢？我们所以就在等这个时间呢。 因为现在作者还在就是埋头苦写中，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等一下。对，然后但是大家在等的过程中，我们文艺家其实为现在已经出版的这个七本有一个精装的设计，会有一个特别收藏版的一个韩套出来，大家可以如果就是那种像追粉丝追偶像一样的那种喜欢这个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的这个读者，可以先入那个作为收藏，作为一个纪念。 行吧，听完这句话以后呢，就大家可能 小补偿一下，大家 可能觉得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因为这七本都已经出套装了。 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刘默跟大家分享了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2018年的三部新作，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些内容，在这儿也再次感谢刘默的详细讲解，我们也期待。赶快出吧，赶快出吧，赶快出哈姆雷特， 不负大家厚望。 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啊，如果刘默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分享图书的话，欢迎经常来做客，把文艺家的、其实不仅仅有莎士比亚系列，文艺家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的内容一样啊、呈现给大家。 希望现代版的哈姆雷特上来的时候，我还能跟大家一起聊霍加斯莎士比亚改写系列。 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